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今天如果说你能坚持要收听到节目的尾声，靠近结束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小惊喜要送给你，同样是关于一个发送关键词就可以收到的小礼物吧，算是在今天送给各位。欢迎公众平台上的谢谢，说句心里话，缠绵西西、小智，还有夏风、路易十三，以及说句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似水流年都看到了，还有佩瑶。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点歌，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老段他今天要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最美的期待，因为这首歌让他在今天上午有了一个不一样的回忆。老段今天上午呢开车送女朋友去车站了，他呢已经决定去上海工作，那个女生。我们在北京的两年爱情也要即将的开始异地恋了，平时啊我们两个人互相嫌弃，但真到分别的时候，看着他一个人推着行李准备进站，心里面还是挺难受的。这会儿正在回来的路上开车，听到了你的故事我的歌，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最美的期待，要把这首歌送给我们两个人即将开始异地恋的爱情，也希望距离让我们的爱情有更好的结果。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紧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我拥抱着 公众平台上的似水流年，今天早晨出来的时候车不小心给撞了，是对方全责，但是大周五呢早上也是折腾了半天了，希望送他一首歌，那就把最美的期待这首歌一并的送给你。都说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至，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 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欢迎在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蕊不可挡，还有花开西梦，还有雪莲和泪雨尘缘。在这段片花之后，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段发生在平凡生活当中的故事，也是我们公众平台上的一段真实故事。这段故事它有一个名字，叫做让我记住你的样子。茫茫人海当中看了你一眼，如今再将你放回茫茫人海，直到看不到你的背影。我想象过千万次和你相见的样子，可能是阳光明媚，可能是夕阳西下，还可能是满天繁星。我还想过无数次第一句我要跟你说什么，我希望这句话很特别，这样你就可以记住一辈子。说好了我要送你一幅画的，我还要和你一起看杜鹃花开。我在你的眼睛里面看到了很多很多美好的事物，唯独看不到我自己。我想让身边所有人都知道我喜欢你，我想一年四季都能看到你。但是我知道不打扰可能是我最后的温柔了。我希望你一切都好，谢谢你让我喜欢你。 像我这样成就或太勉强，而像你这样每一位也心痒，清楚你未暗示我是我幻想，给我想太多导致内伤，迷若快过回复正常。旧中死心了，当你沉默得高调，当得我力劫低潮，为何常要打扰？过几多通宵，只肯醒觉才愿退烧，爱不了却偏走不了，别说笑。没有感受，灵魂被你拖走，缠在你左右，我乞讨等接受，风沙泡面我未怕，为你补酒，惊觉只有沙没有绿洲，还是放弃无谓献丑，够终死心了。沉默得高调，当得我力劫低潮，为何常要骚扰？过几多通宵，只肯醒觉才愿退烧，爱不了却偏走不了，活够了。 耳边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够钟》是那个男生最喜欢的歌曲，我也希望我的出现不会给他带去困扰，也希望他难过的时候依然可以想到我，开心的时候依然可以想到我。这段浪漫温情但是爱而不得的故事，来自陈明月，送给侯继恒。 一蹶不振的我从今起好应该自量，面对高贵漂亮的扮相，别妄想高攀得到金奖，何时落到这收场，枯死在你的手上，风花月只戏一场，为融入你瞻仰，壮观得夸张，你可会流着泪出这一句，别勉 家是一个地方，而母亲眼中的家是有你的全部时光。妈妈陪你长大，你陪妈妈变老。你的故事我的歌，母亲节特别节目，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将母亲最感动你的一件事发给我们。5月11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暖心呈现。 从刚刚的片花可以听到了，这是我们最近你的故事我的歌做的一个特别策划，关于母亲节，我们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向各位征集母亲最让你感动最让你难忘的一件故事，你可以在平台上直接发给我，然后我会把这些故事全部的串联整理起来，在5月11号中午那一天做一期专题主题节目，用这样的特殊的温暖来帮我们找回对于母亲最温暖的爱。因为母亲节那天是周日，所以考虑到我们的节目播出要挪在周五5月11号，所以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写下你和母亲之间的一些小故事，最让你感动的最让你难忘的你都可以发给我。在公众平台上欢迎幽灵，欢迎天宇，欢迎很多朋友都来点歌，比如说陈元就想说，今天好想听赵雷的成都，虽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佩瑶也说要点播一首海阔天空，还让我猜一猜是信乐团还是 Beyond 的。天宇也是说了最近想出去旅行，但是因为工作缠身，只好点播一首带你去旅行，想送给自己，在音乐当中找一找在路上的感觉。还欢迎 Easy Time， 下面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跟着一起来唱，也是欢迎感谢茉莉在平台上点播了一首刘若英的《后来》。因为最近的电影呢，茉莉也想到了一些自己的故事，而那段故事同样是没有我们的结局，只好成为回忆了，把这首歌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后来，欢迎各位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在《后来》这首歌里面畅所欲言。 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这句伤，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 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知道这样的歌会让你想起之前的哪一位名字，哪一位号码，会让在后来的日子当中不断的怀念他。每天会有不一样的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歌，从这些留言能看到，有的是最近刚刚要步入创业的路上，开始奋斗，开始加班努力拼搏的时候了，还有一些是准备职业考试，准备换工作啊，还有就是可能家庭幸福，希望的是把歌曲送给更多的是给老公给孩子，而这些音乐也都会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带来一个清晰又爽朗的感动。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刚刚佩瑶的点播， Beyond 海阔天空，也要把这首歌送给想去旅行的天宇、雪莲和泪雨尘缘。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寂寞在边，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

首期节目中，历史学家纪连海与陈果结伴出游，探访宛平当地著名的南桥七公纪念馆。再来关注备受关注的周杰伦演唱会成都站，在5月1号开演前一个小时，却遭遇了门票跌价。有网友表示，由于大量黄牛炒票，遭遇粉丝抵制，部分门票无人购买，黄牛手中曾经炒到6000元一张的内场票，也在原价的基础上减价销售，这与该场演唱会开票及售罄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反差。但是在这场门票的需求博弈中，无论是演出方还是主办方，无论是粉丝还是黄牛，谁都不是赢家。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刚刚有一点口误了，因为接下来的环节会比较的丰富，比较的激动。今天下午呢是有声来信环节，我们有三封是我们974你的故事我的歌的一些老朋友们用他们的声音来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曲。同时今天的半点之后的这首开场曲呢，很巧的是还有一位在公众平台上留言的朋友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刚好点到了这首歌。 OK， 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有声来信环节。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主持人你好，我想点一首张宇的《给你们》，送给我认识了8年的好朋友。因为在从前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结婚生子什么的，但是马上他就要穿上嫁衣嫁给别人了，虽然还是挺高兴的，但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没有什么心理准备。我希望那个男孩子和他的父母能够对他非常非常非常好，因为他是我们用心托付给那个男孩子的。 这是来自这位叫做阮大海的朋友的点播，张宇的《给你们》。同样在今天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花开西梦洛晨泽这位朋友一样是很巧点播的一首《给你们》，他是要送给菜花和他的爱人。从高中到现在分分合合也有了9年时光啦，你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刻骨铭心，也知道了身不由己。看到你结婚真的很开心，就好像心里悬了很久的石头终于放下来了，但是也会有一点点心酸在里面。今天是我爱你的最后一天，把这首歌给你们，送给菜花还有他的爱人，还有阮大海送给他的朋友们。 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要同当，她将是你的新娘，她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还是一个 在公众平台上 TST 还问该怎么点歌，其实你已经找到了方式，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写一首歌名，写一段你想要分享的心情就可以了。比如说 Aris 就说，刚刚听到了上半时段刘若英的后来，眼睛里面湿润了，还是想到了之前的一些往事，所以今天哎呀，五月份已经来了好几天了，也希望能够自己有一个好心情，希望在节目当中听到一首励志的能够有力量的歌曲。继续我们的有声来信环节，刚好下一首歌同时其实是可以送给 Aris 的，这是来自李图图，他要给自己的舍友点播一首歌。 主持人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然后在这里我想为我的舍友点一首歌，就是最近比较火的《我们不一样》。之所以想点这首歌，就是我想告诉他，虽然我们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一样，一样的生活在北京这座繁忙的城市，拥有着一样的孤独与艰辛，但是我们一样的努力打拼，然后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然后谢谢主持人。 我们不一样，这首歌来自李图图的点播，要送给自己的舍友，同时要在节目当中送给 Aris， 希望不要再总是停留在过去的回忆当中了，还要有一个好心情，同时也欢迎各位一起来点歌。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 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光良的《朋友首日封》这首歌。月底呢，我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也离开这个城市里的某个人。我们说好了，分开了之后呢，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我觉得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凡事有始有终嘛。以前一直不知道这首歌里唱的首日封是什么意思，现在好像忽然就懂了，就是做了好久好久的情人之后再变回朋友，就叫朋友首日封吧。最后祝我们都自由吧。 感觉咖啡又苦又浓，握在手心最后温暖只剩下几分钟，有自由在等你，胸口有空洞在等我，我们说好为彼此保重。挥一挥手送你先走，我的潇洒微笑像不像个笑，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这段片花之后，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一首歌，也同样是我在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我说今天公众平台上会送给你一个小惊喜小礼物。中午的时候，这首歌是一首最近比较热门的歌曲，纸短情长，你听过吗？是不是在朋友圈你还见过？说实话，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我没觉得有什么感受，但是后来呢，我找到了一段视频，看得出来视频当中应该是一时兴起用手机拍的，很粗糙也很简单。我们先来听一下吧，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视频当中的原声。 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 制录得很差，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你会应该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画面当中一共是五个男生，看上去应该还是在上大学或者是即将要面临毕业的状态了。一个戴眼镜理着寸头的男孩子弹吉他唱歌，然后旁边一个男生负责打鼓，坐在对面几个男生就跟着一起唱，偶尔还会吼上两个嗓子。桌上是没有吃完的菜， 还有摆了满满一桌子的酒瓶子。整个视频不到两分钟，但是我看了很多遍。那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这首这么简单的歌，打动我们的不是音乐，不是歌词，不是技巧，而就是真真切切的感情。每个人或许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比如说有一个不爱说话的男生，可能是整个宿舍大学四年唯一坚持不逃课的。弹吉他的男生呢，可能更像是一个宿舍组长，带着大家一起打扫卫生，参加社团活动等等。而那个嗓门最高的，可能是平时生活最马虎的，偶尔出门还会穿错衣服。他们唱歌的那个状态真的是无忧无虑，当然那也是我们年少无畏的样子。所以今天我要把这首《纸短情长》分享给你，因为这里面有你唱不完的青春。今天是中午了，如果这几天不忙的话，不妨可以叫上老同学在一块聚一聚，聊一聊之前的事情，再喝上两杯。当然你也可以再像他们一样，在酒桌上把这首歌也拿出来一起来唱。纸短情长，吻你万千。 你陪我步入蝉夏，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榴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花间欢笑，岁月无法停留，流云的等候。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呀。怎么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放弃了我的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纸短情长啊，诉不完当时年少，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 刚刚我在推这首歌之前，我还说了今天公众平台上会给你一个小惊喜，那就是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底部的留言栏回复关键词青春两个字，回复青春，你就可以收到我在刚刚给你放的视频原声的那一段打动了那么多人，那么真挚，那么有感触的一段视频。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青春，就可以收到周五的惊喜了。没准你跟我一样，今天就好想跟老同学聚到一起喝上两杯。 你陪我步入蝉夏，越过城市喧嚣，歌声在游走，你榴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花间欢笑，岁月无法停留，流雨的等候。 纸短情长，诉不完当时年少，把这首歌送给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也送给一直来支持我们节目，一直来在节目当中传递温暖的各位。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小松的点播，来自水木年华一生有你，同样是一首关于青春的歌曲，送给刚刚点播歌曲的坦克，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你没有听过刚刚的纸短情长，那我希望上一段的推荐你会喜欢。